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今晚咧系继续俄国作家嘅介绍啦，咁记得上个星期咧系同大家介绍过俄国作家薛可夫或者称之为契可夫嘅长篇嘅作品吓，就系《樱桃园》，咁另外咧就系《三姊妹》嘅。咁呢两个作品咧可以话咧系相当为人熟悉。咁但系薛可夫自己亦都系有一啲相当精彩嘅短篇嘅小说，特别喺19世纪80年代期间咧写咗嘅一啲作品咧，亦都系好值得咧系我哋向大家介绍嘅。咁今晚我哋系主要系集中喺几个嘅短篇作品里边，而同我哋介绍薛可夫嘅短篇嘅作品嘅嘉宾咧，亦都系喺呢个节目之前咧曾经出现过嘅陈永明博士。咁佢唔单止对于中国嘅文学作品咧系非常之熟悉，而对于西方吓俄国嘅作品咧，亦都系有涉猎，亦都系有非常浓厚嘅研究嘅兴趣噶。陈永明啊，嗱，我哋知道咧就系你一路咧都系研究中国嘅文学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咧，我哋都会从事一啲所谓比较文学嘅工作啊，系咪？咁薛可夫咧之所以为人注意咧，就主要系佢一啲嘅戏剧啊，譬如话《樱桃园》啊，《三姊妹》。但系点解你自己又咁有兴趣研究佢嗰个嘅短篇？ 呢个其实系好偶然嘅。我即系我研究就唔系正式嘅研究，但系我喺中学啊、大学嘅时候咧，就偶然睇到契诃夫嘅短篇小说。咁其中有几篇咧，好俾佢找住我嘅兴趣，因为我觉得。長篇當然非常好啦，大家都好熟悉。咁但長篇咧就比較上佢可以發展一個人嘅性格啊，將裏邊嘅嘢講得比較清楚啲咁。咁但短篇咧，或者我自己好冇耐性啦。咁我好欣賞佢短篇咧，佢就能夠揾一件好細嘅事，咁你都唔能夠點樣發展人物嘅性格啊，就喺一件好細嘅事裏面呢，咁佢能夠找住將佢講一啲好重要嘅道理，咁或者將人性刻畫得好好喺一件幾頁紙裏面呢，咁我覺得係非常嘅欣賞。咁我自己有陣時就覺得呢，即係喺契诃夫嘅作品裏面呢，或者我哋可以學下，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中國嘅起碼我讀大學嘅時候呢，中國嘅小說啊等等呢，都係比較上係發展得唔係好夠。譬如話我哋想返起20年前左右啊，30年前左右咁，講返起中國嘅小說呢，都係落落去幾個作家，魯迅啊等等咁。咁我覺得呢，即係有陣時我哋可以吸收到好多養分嘅喺短篇小說嗰度。咁所以引起我對契诃夫嘅興趣。我覺得我哋成日講佢長篇呢，我哋忽略咗呢其實係好多好精彩嘅短篇。 嗯，其實呢短篇嘅小說喺中國嘅文學裏面呢，特別係缺乏發展添啊，咁希望咧可以有一個繼承。但系你自己點樣去衡量一個所謂短篇甚至極短篇嘅小説作品嘅標準喺邊度？你覺得乜嘢先至叫做一個好嘅短篇嘅作品？ 我覺得一個短篇嘅作品，因為佢唔能夠喺情節嘅曲折嗰度嚟入手啦，又唔能夠喺發展一個人性，特別我哋見到個人性點樣表現合手。所以我覺得個短篇小説咧，佢最重要嘅咧就係話要揾啲好細嘅事。呢啲細事如果係好特別嘅話，即係話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未必碰到嘅話咧，咁我覺得唔好。咁好似睇一個神怪小説，咁我哋個即係感動我哋唔夠深啊。即係我覺得，即係一件咁嘅事啊，梗係感動啦，永遠都唔發生嘅，好少發生喺我身上邊嘅。咁係揾一啲日常嘅事嚇，係時都會發生嘅。咁但係裏邊能夠講出一啲咧好感動人嘅説話，或者俾我哋睇見咧，即係我哋應該睇見事嚟嘅。咁我就覺得呢個我係我衡量咧一個短篇小説嘅好又唔好嘅一個最緊要嘅一個標準。 咁但係寫作方法方面又點樣樣咧？係點樣先叫做喺短短嘅篇幅裏邊能夠將你頭先話應該關心嘅課題啊，同讀者嗰種嘅親近性帶到出嚟咧？ 我覺得可以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話你講一樣嘢，我哋好熟悉，咁於是因為熟悉嘅緣故咧，咁我哋就會有興趣話嗱，你講一件咁熟悉嘅事，究竟你想裏邊講到啲乜嘢咧？咁我自己覺得呢個係短篇小説裏邊一個可以抓住讀者嘅辦法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好突兀， 嚇裏邊，你再發展落去究竟係點咧？咁即係或者你再講落去，起得咁大壓就吸引我嘅興趣。 嗯嗯，咁嗰種即係吸引讀者嘅好奇都係好重要啊。咁我諗喺契可夫嘅作品裏邊，會唔會亦都做到呢一種所謂懸疑啊、吸引啊、咁樣樣嘅效果咧？或者不如咧，你舉一啲嘅例子，譬如你睇過佢嘅啲嘅短篇嘅作品，邊幾個作品咧係特別明顯地咧，就令到我哋覺得契可夫真係一個巨匠嚟㗎嚇，即係處理呢啲短篇嘅作品係非常之好啊咁。 咁其實咧，契可夫有一篇嘅短篇咧，好短嘅啫，大概係七八頁紙嘅，就叫做去責怪邊一個咧，咁責怪誰咧咁。咁呢一篇嘅短篇小説咧，我覺得同埋即係我哋反省一下香港教育啊，或者唔係淨係香港，所有教育裏面咧都有意思嘅。咁我開始嘅時候好簡單嘅，佢話我嘅叔父咧就喺大學裏面咧係教拉丁文嘅。咁佢話佢有一朝早起身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即係翻工之前咧，就發現佢嗰本拉丁文嘅課本咧，俾啲老鼠咧就咬崩咗，咬咗個角去。咁佢又好唔高興，走去廚房度揾個工人就話：，點解咁多老鼠嘅咧？即係唔知咩嘢俾老鼠咬咗啦？唔使幾耐，我啲衫都俾老鼠咬爛曬啦，而家本書都俾老鼠咬爛咗啦。咁你想啲辦法先得㗎？咁個工人就話。唔係噶啦，我已經想咗辦法噶啦，咁我就已經有拎咗只貓噶啦，咁就指俾呢、這個佢阿叔睇咧，就有隻貓啦。我喂，嗱，不過呢只貓咧就只不過係個零兩個月大嘅啫，你俾啲時間佢，即係大咗之後咧，佢會捉老鼠啊。而家咧即係 B B 仔啫 ，B B 貓啫，咁都未識捉老鼠。咁嗰個叔父咧嘅心就叫嗰只貓瞓喺度，咁就話咁懶嘅嗰只貓，唔得，我哋要想辦法要教只貓先得，就等佢快啲可以幫我哋。捉老鼠，咁佢就喺大學放學翻嚟嘅時候咧，咁佢就買咗個老鼠籠。咁啊買咗個老鼠籠咧，咁佢就等喺個廚房嗰度咧，咁就即係等咗啲脷喺度咧，就即係捉老鼠。咁啊冇幾耐咧，果然咧即係等喺度冇幾耐就聽見啪一聲啦，咁大家就去咧，咁就見到有隻老鼠咧就俾佢捉咗喺個老鼠籠嗰度，韞咗落去。咁個叔就話啦：，誒啱啦啱啦，而家拎呢只貓嚟啊！咁我哋要教佢咧，即係點樣捉老鼠，教佢點樣咧，即係憎恨啲老鼠。咁即係個叔咧就叫佢捉只貓嚟。咁於是個工人咧同埋契可夫咧就捉咗只貓仔嚟到咧。咁於是嗰個叔父就話啦：嗱，你將只貓咧就捉住佢，撳實佢，撳實喺老鼠籠旁邊咁。咁然後咧我就打開個老鼠籠。咁啊一打開老鼠籠咧，只老鼠一出嚟嘅時候咧，你就放手嚇。咁啊聽只貓咧。就去捉隻老鼠啦。咁啊，聽佢咧食隻老鼠嘅時候，聽佢聞到啲老鼠啲血嗰啲味啊，諸如此類咧。咁我以後咧，佢就會變咗一個老鼠殺手啦。咁即係你睇到呢度嘅時候咧，咁你都覺得好興趣。哇！咁捉老鼠啫喎，咪貓捉老鼠啫。佢講得好生動啊。咁啊，想睇下咁究竟點咧？佢訓練只貓成唔成功咧？咁嘅方法咪可以行得通咧？咁嗰陣先大概講咗一頁幾咗啦，咁 但係你 嘅即係你嘅興趣已經喺度話，咁訓練老虎我哋聽過啊，咁訓練只貓捉老鼠得唔得咧？咁就呢時候興趣睇落去咯。咁嗱，佢再講埋只故仔咧，咁啊撳住只貓咯，咁我一拎拎開道門咧，嗰只老鼠就 飆出嚟 啦。即係老鼠根本就唔怕只貓，即係一出嚟嘅時候咧，咁就喺只貓旁邊一家一走過咧，咁就走咗去咧，即係走咗去個爐底嗰度啦。咁契可夫一放手，咁只貓咧，只貓就唔追老鼠喎，只貓就好驚，因為俾佢撳住啊嘛，成日撳住啊嘛。佢一放手，只貓就嘘一聲咧，就走咗去梳化椅底嗰度，即係只老鼠咧就走咗個爐底，嗰只貓咧就走咗去梳化椅底嗰度，咁就捉唔到只老鼠啫。反正捉到只老鼠都俾只老鼠走咗。咁我叔就好嬲啊，就請只貓嚟啊，刮佢兩巴，咁真係刮佢兩巴。啊，記住啊，捉老鼠啊，咁啊，即係有等於我哋而家有啲人去。教啲貓用貓盤咁就扭個耳啊咁啦嚇，咁啊唔得呢只貓冇用，再捉嗰只老鼠，咁又等老鼠箱嗰度咧，又去捉第二隻老鼠啦，咁又捉第二隻老鼠咧，咁又捉咗只貓嚟咧，又撳實佢咯，同上次一樣，結果一放咧，只貓咧就又係走翻落個梳化椅底度，第二隻老鼠又走甩咗，咁嗰個叔好嬲啊，唉，等到第日先啦咁，即係或者今日太長時間啦。第日再捉個第二隻老鼠咧，如此就好多次。但每一次咧捉只貓嚟嘅時候咧，越嚟咧只貓就越驚，根本咧就係執到佢個老鼠箱嘅旁邊咧，即係捉老鼠嗰個箱嘅旁邊咧，嗰只貓咧就已經驚到咧都唔識喐咁滯啦，都唔使撳都唔識喐咁滯。每一次咧都係一放咗只老鼠嚟咧，即係老鼠咧就走咗去。咁我阿叔咧就好嬲啫，或者貓冇用嘅咁啊，俾啲時間啦，嗰個工人話俾啲時間，呢個長大啦。咁啊，冇耐咧，過咗即係半年之後咧，只貓咧就長大咗啦，即係成為一隻 即係 好強壯， 好強壯嘅係公貓嚟嘅，唔係貓乸嚟咁啊。咁啊，周圍去捉雀仔啊，喺花園度。但係咧有一次咧喺個花園度咧就見到只老鼠，點不知咧以為咧嗱呢次咧就可以大展雄威咧，點不知馬見到只老鼠咧，啲毛都豎起曬之後，咕一聲咧走都走唔切，就走埋去一棵樹底度匿埋咗，唔敢出嚟。 嗯， 因為咧佢細個嘅經驗咧就已經咧。即係嚇怕咗佢。 嗯， 咁契诃夫喺結尾嘅時候就話咧，呢、這個咧就想起咧，我點解咁憎拉丁文啊？佢話因為咧，佢細個嘅時候咧要學拉丁文咧，佢阿叔又一樣咁教佢，每日咧就等本拉丁文書度逼佢要讀啊。細佬哥咧，因為歐洲嘅傳統，如果你中意文科咧，一定要讀兩個所謂古典嘅語文咧，一個係通常嚟講係拉丁，一個係希臘文啦。咁佢個叔係教拉丁文嘅，咁就逼個細佬哥讀拉丁文咯。咁逼到咧，契诃夫話咧，而家我一打開一本拉丁文咧，我就已經好似貓咁，我已經咧冇曬興趣，驚曬，已經要想逃避。咁、五次將只貓捉喺個老鼠籠旁邊，要佢捉老鼠，結果得到嘅效果咧就係、是、相反嘅。咁究竟係怪只貓咧嚇？因為究竟咧係怪訓練只貓捉老鼠嘅佢阿叔咧。我覺得呢個故事咧好有趣。 咁當我聽咗你去介紹契诃夫呢一個故事嘅時候，我都一路喺度諗，他想講啲咩嘢呢？咁呢個似乎係有一個好濃厚嘅語言成分嘅一個故事。我相信唔單止成人嘅讀者可以睇得到啊，咁而且講俾一啲所謂年幼啲嘅讀者聽咧，都會係一個印象幾深刻嘅嚇、有意思嘅一個作品嚟嘅。咁或者我哋稍微休息一陣，我哋再睇一睇契诃夫其他嘅短篇嘅作品。陳永明，你幫我哋介紹咗俄國作家契诃夫嘅一個短篇，叫做英文嘅翻譯就叫 Who's to Blame 嚇。咁我諗咧，大概中文嘅意思就係怪邊個咧咁樣樣。咁係一個好生動，亦都係好生活化嘅故事嚟嘅。咁亦都符合咗你喺節目開始嘅時候咧，就話欣賞一個極短篇作品嘅一個標準，就係同讀者咧係產生一啲共鳴或者親切感先嘅。咁有冇其他嘅契诃夫嘅作品咧，同樣亦都有類似嘅效果？或者唔係一定係咁幽默啊、抵死嚇，或者佢亦都係有一種所謂親切令到人哋感同身受嘅呢種咁樣嘅效果出嚟咧？ 我另外有一隻短篇嘅故事咧，就唔能夠話佢幽默嘅，因為睇完之後咧係令到我非常嘅唔安樂或者好唔開心好耐嘅日子。就我覺得佢係寫得即係將一個人嘅憂傷咧寫得非常好嘅，亦都可以講出咧。今日社會裏面其實有好多嘅現象係可以提醒我哋咧，應該點樣去應付嘅。 嗯，書名叫咩？ 嗰、那個故仔嘅名咧就叫做《憂傷》。咁、就係、開始嘅時候就講話喺一個即係冷天落緊雪嘅時候咧，咁就喺路邊咧就停咗一架馬車，即係嗰陣時冇汽車啦。咁啲馬車咧就即係等而家嘅的士啦，就係俾人哋即係出租嘅馬車。只馬同埋個車夫坐喺度咧都好冇表情。咁啲雪落落嚟咧，都冇將啲雪拍咗去，就好似一個雪人咁，因為好耐冇生意坐喺度。 嗯， 咁已經咧就係製造咗一個好靜、好靜寂，即係白茫茫，你可以想象咁個車馬車係黑色嘅，個人著件黑色嘅衫，咁裏邊鋪滿咗雪，又唔喐都唔喐咁。咁冇幾耐咧，就有一個軍官出嚟咧，就叫個馬車啦。咁去邊度？咁呢個馬車咧就載咗呢個軍官上車。咁但係話咧，去即係呢個馬車行嘅時候咧就。好論盡，即係呢個揸馬車嘅人揸得好論盡，即係個馬車行得唔直啊，幾乎成日撞到人啊，但係唔係行得好快又好慢，咁啊心不在焉啦咁。咁、那個軍官就好嬲，咁就成日喺度鬧佢：你做乜嘢㗎？你糊塗㗎？你唔好學人揸車啦，你唔好出嚟即係開的士啦，即係咁嘅意思。咁、你咁論盡，你撞死人啦咁。咁呢個馬夫咧就擰歪面咧，即係擰轉頭咧，就同呢個軍官講咧就話：我嘅仔。在上個禮拜咧，啱先過咗身咁。 咁都俾人講完啫，嗰、那個軍官又喝佢：，你睇住人哋過馬路啊，你唔好撞死人啊！咁，咁、於是佢又掛住行啊行，之後咧，咁到後來咧，佢再另一面，即係再另轉身，再想同個軍官講嘢嘅時候咧，那個軍官咧就瞓咗喺度，即係坐喺個馬車裏邊咧，眯埋隻眼，即係表示咧佢都唔想聽。咁去到目的地咧，咁、那個軍官就落咗車。咁呢個馬夫同埋嗰個車又喺度等。咁我冇幾耐，有幾個後生人，三四個後生仔咧。就嚟劫住呢架馬車，咁就上車，咁但係飲完酒啊，開完 party 啊，咁好開心。咁嗰架車又都行得唔好啊，咁但係咧呢次就唔係撞到人，嗰啲後生人咧就嫌佢開得慢，咁啊甚至喺後邊咧打佢嘅背脊啊，行快啲啦，行快啲啦，咁啊拍下條頸啊，你瞓醒未啊？咁行到咁上下時，呢個揸馬車嘅人又擰轉面同我四嘅幾個細佬哥講佢話：先生，我個仔即係上個禮拜咧就過咗身。入醫院嘅時候咧，就話佢感冒，但幾個鐘頭之後咧就死咗啦。咁嗰啲細佬哥回答就話：，誒、個人都要死㗎啦，邊有人唔死㗎？咁於是又唔睬佢咧，又去講其他嘅嘢。咁又送咗啲人去個目的地嗰度。咁佢又去到目的地係一個酒店嚟嘅。咁於是佢就停咗架車之後咧，佢想揾酒店個門房出嚟，就行埋個門房嗰度，就啱先想開聲啫。咁嗰個康酒店嘅人就話：，呢度唔停得車㗎，你停前啲啦，你阻住曬人出入啊！咁於是佢又要將架車停咧，就離開個酒店門口好遠，咁佢又坐到好似木人木馬咁樣。咁後來佢就諗諗下，就覺得都揾唔到生意噶啦，咁又冇心機，翻返去車房啦。於是佢將架車咧就揸翻去，即係個馬車揸翻去，將只馬咧就放翻喺嘅馬房嗰度咧。咁佢自己有宿舍嘅，咁就發現咧所有佢啲同伴咧啲馬夫即係揸車嘅都瞓緊覺，咁啊只有一個人咧起身就去攞水。咁我想接住嗰個人傾偈咧，那個人都唔睬佢咧，又翻翻去咧，咁就又瞓翻著覺。咁於是咧，佢就話：反正瞓唔著啦，我睇下只馬點啦。咁於是走去馬房嗰度咧，咁結果咧，佢都忍唔住喺個馬房嗰度咧，即係講曬俾只馬知，就只有只馬咧好正直嘅喺度咧，就聽佢講。咁佢即係聽佢講佢仔點樣死，然後佢向嗰只馬講話咧，即係我仔本來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揸馬車，我可以退休啦。但今日我揸得咁曳，但冇人替我啦，因為我仔已經死咗。咁係一個係好哀傷嘅故事。咁有陣時我覺得咧，即係睇完之後咧，好唔開心，即係好難過咧，就話其實我哋身邊好多人咧，如果我哋肯聽咧，已經對佢有一個好大嘅安慰。但係我哋喺一個好忙碌嘅生活裏面嘅時候咧，我哋今日咧連聽都唔肯聽。好多時候我有陣時覺得有人嚟問我，譬如話有學生嚟或者有朋友嚟講一啲事俾我聽，或者佢唔愉快嘅事咧。好多時候咧，或者因為受咗現代人嘅訓練咧，第一個嘅反應就會話：咁我能夠幫到你乜嘢咧？咁有時如果發現對方所講嘅嘢咧，自己唔能夠幫到嘅，即係愛莫能助，咁就會覺得你咁嘥我好多時間，你講做乜啫？即係你嚟同我講俾我知，我幫得到你，仲話我幫唔到你，你講俾我知做乜嘢啫？係咪咁？ 都喺個效果度考慮。 喺效果度考慮。咁有時覺得睇完之後就覺得話，有幾多人如果我哋就係肯坐喺度，淨係留心聽一聽。佢所講幾句嘅説話，或者翻我哋幾分鐘嘅時間，可以對一個人嘅生活有幾大嘅改變，同埋有幾大嘅鼓舞，我哋唔知道。咁我睇完呢、這個即係亦做哀傷嘅呢個短篇小説咧，我就成日都好怕再睇翻呢隻故事嘅，因為我一睇翻嘅時候咧，我就成日都有一個好唔安樂嘅感覺，就話好多時候我哋真係連聽人哋講説話嘅時間咧，我哋都唔肯付。 甚至喺個作品裏邊咧，唔單止嗰啲人咧係唔肯去聽，聽咗之後亦都無動於衷啊。咁呢一個都係一種好冷酷嘅一種表現。但係你覺得咧喺契可夫呢個作品裏邊，有冇一啲同當時俄國社會有關嘅情況咧？譬如話呢一個馬夫所代表嘅係一個所謂勞動者嘅一個身份嚇。咁其他嗰啲咧就係一啲享樂啊，同埋話即係使用勞動者嘅人咁樣樣。你有冇即係睇下佢喺個社會嘅角度上邊嘅點解契可夫會有興趣咁樣嚟到刻畫一個即係幾冷漠嘅場面？ 我自己。就唔係幾覺得，我自己就反正咧，我知道如果我哋翻開特別係最近即係呢四五十年裏面嘅批評咧，就多數都係會咁樣講。因為我哋中國係經歷過一個咁嘅轉變，我哋中國其實係好多係受壓迫嘅勞苦大眾。咁因此，即係喺二十世紀以來咧，我哋 講親小說多數都係發掘呢一方面嘅嘅寓意，即係話我哋漠視咗嗰啲貧窮嘅人，我哋漠視咗啲勞苦大眾，我哋所謂知識分子又好，或者生活得比較好嘅人、富有啲嘅人又好咧，我哋係忘記咗呢班人嘅可憐或者同情佢哋。但我覺得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反而覺得呢啲嘅故事咧。 好似流於公式 啊！唔係，同埋個控訴力唔夠大。咁我好似覺得只係即係控訴有錢嘅人，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平常的一個現象。嗱、我可以話佢唔係淨係講即係勞苦大眾點樣受人哋嘅漠視嘅。即係就算最收尾佢翻到去佢自己嘅宿舍嗰度，佢個同伴都係同一階層嘅人咧，都係冇同佢溝通。即係呢個係一個人嘅社會裏面，慢慢我哋就係咁冷漠。我哋好多個理由唔同人溝通。開始嘅時候，個軍官可以代表係剝削嘅階級或者壓迫嘅階級。跟住嚟嗰幾個後生仔，我唔知道佢係咩階級嘅人。但如果能夠坐低喺的士，能夠喺嗰個時代裏面啊，或者等等，或者開咗 party， 可能都係家境比較富裕嘅人。咁但係起碼門口看更嗰個酒店門口嗰、那個，應該係同個車夫係差唔多階級噶啦。即係翻到佢宿舍裏面嗰啲嘅同伴亦都差唔多階級。但呢啲人都係喺契科夫指控之列，或者唔係好強烈嘅指控，就係我哋對我哋身邊嘅人都唔關心，可能反轉一隻馬，冇人性嘅馬咧，可能仲係我哋嘅好朋友。 刚才听过陈永明介绍两个契可夫的作品，一个就是叫做哀伤，另外一个是叫怪谁。如果就听他所描述 的细节，我们都会看到契可夫的出色的地方，就是他是不厌其长，但在短短的短篇里面是将每一个场面的细节，一些很平凡的事件是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的。在这方面的着力点，有没有一些中国的现代的作家可以是跟契可夫来比美？ 讲返转头，即係二十年三十年前呢，中国嘅小说呢，譬如话鲁迅，我就觉得真係呢，佢嘅描写呢係同辈嘅人呢好少能够比得上。佢都好能够掌握到，即係好似契诃夫咁掌握到呢，即係呢啲嘅好细节嘅写嗰啲嘅人物。譬如佢一个好简单例，佢有一个即係讽刺小说讲肥皂咁。咁佢就将中国人嗰啲满口仁义道德，但其实心里面呢是很污糟下的，那些的嘴脸刻画得很好。咁我鍾意肥皂的理由呢，就话佢唔系刻画一个呢，即系佢唔系一件好大嘅事上面呢，即系嗰啲人点样奸商啊，或者汉奸啊，或者点样出卖国家啊，或者等等嗰啲咁大奸大恶嘅人。咁嘅时候呢，即系感动力唔够大。佢系讲一个人出街话见到个孝女乞钱咁。唉，如果有番簡咧，俾個孝女咧洗下身咧，啲皮膚白啲咧，就可能仲動人啦。咁但係其實咧，啲好淺而易見咧，就睇見呢個人嘅心中係好邪嘅。即係雖然話好欣賞個孝女，其實係掛住佢啲皮膚白白淨，即係或者用俗啲講係一個充滿咗淫，即係淫邪思想嘅人啦。咁我覺得用啲咁細嘅事咧，去講一啲人性裏面嘅大問題，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就好過你開始嘅時候去鞭撻鞭撻，講啲好重要嘅事，好大嘅罪行。反轉我覺得仲唔令到我哋反省得咁深。 非常之同意。咁我希望咧下個禮拜咧，陳永明你可以繼續咧同我哋介紹一次嚇，多一次契可夫其他嘅一啲嘅短篇嘅作品，睇下咧所謂寫短篇嘅手法咧，點樣先至可以係做到一個所謂爐火純青嘅境界。今晚唔該曬。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